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每天晚上我们在《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中和大家会探讨各种情感问题，恋爱的、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这些内容也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把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把您遇到的问题告诉我，我们在节目里一起来讨论。如果在北京，大家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任何时间灵活的收听这档晚间节目，也就是您可以在白天或者随意您方便的时间收听，您都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字儿哈，听力的听，听听 FM， 大家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肖老师好。 思雨你好。 这时间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各位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哈。有一位女生她说道，她说我想问一下哈，我和我男朋友做情侣已经做了3年的时间了，谈恋爱第一年呢我们是在大学里，那时候啊有话说，有好多事情要共同去面对，比如说工作啊，未来怎么生活啊，大家怎么在一起啊，总之在学校里的时候觉得话还挺多的，毕业后大半年的时间也觉得有话可说，因为各自的生活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到现在吧，我们俩就变得无话可说了，拿着电话不知道说什么，他要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哦好行知道了，要是发微信也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话，比如说睡了啊，明儿见啊，周末见吗，等等这样一些话。他说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哈，我们俩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是感情到尽头的表现，还是这是最自然的表现？当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要说感情吧，我自己觉得还行，我也没有什么外心，他也应该没有什么二意，我们俩未来还会在一起的，但是如果现在就无话可说了，那么将来会怎样呢？ 他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啊。 但我无话可说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嗯嗯，如果呢只是谈一谈吃饭呀、工作呀、什么周末的安排呀，确实这些话很几句就说完了哈。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交流关于生活的看法呀、关于情感的看法呀、关于艺术、人生、哲学啊、音乐这些，那估计是说也说不完呐。 嗯， 所以呢，可能你们需要培养一些共同的爱好。嗯，然后去找一些两个人都特别喜欢的活动，然后这样的话你们有了共同的圈子、共同的爱好，那自然就是说也说不完的话呀。 嗯嗯嗯，所以有人说其实两个人之间应该至少一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深层次一点的谈话，对不对？ 嗯，是的。 这个深层次的谈话可以是自己最近的一些心得，比如说读书的心得啦，或者说对人对社会啊，甚至是这个对两个人曾经共同见过的一些事情啊，或者两个人共同的什么朋友啊、社会关系啊，就是这样一些看法、一些思考。嗯， 是的，是的。嗯，能交流这些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们对彼此是好奇的，是感兴趣的。 嗯， 你想了解他。 嗯 啊，那么的话，你当然就会对他身边的人、对他经历的事、对他正在做的一些东西哈，你会很感兴趣，那你自然就会想要去问他，他也会有兴趣跟你分享哈。 嗯，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像肖老师所说的那样要培养一个共同的爱好，那有些人会说，嗯，我们在一起都待了很多年了，我们很难有共同的爱好啊。比如说他可能是个运动型的人，我可能是个不好运动的人，他可能爱好是下棋，我可能对棋一窍不通，他的这个爱好和我的爱好就怎么也不搭。但是我们也在一起恋爱了一段时间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也想找一些话题来说，我当我跟他说到什么话题的时候，他不感兴趣，他三言两语，他说啊不知道这样的时候该怎么办。 嗯，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经营关系啊，嗯，经营关系还是要专门刻意的去经营的。 嗯， 比如说他是一个运动达人，但是你对运动不是很感兴趣，那么你是不是也能够尝试去了解一下那个运动到底是什么那么的吸引他呢？你也去尝试着跟他一起去运动试试看啊，去尝试一下，说不定因此就拉伸了你的生命体验。 嗯， 让你发现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有趣的东西哈。那么包括你们在生活中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愿意为关系付出努力的话，是不是能够每人拿一张纸啊，把你最喜欢的东西罗列下来，你列了十个，他列了八个，把这十八个放在一起，你们找出来两三个两个人都能感兴趣的，然后一起多一点去经验一下，多一起去共同去经历去做一些，是不是也能够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些你们共同的呢？ 嗯 嗯，其实我的观察和经验啊，就是一对夫妇或者一对情侣，他们的感情好，通常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和内心还有情感重叠的部分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在热恋的时候要着意的去培养这些重叠的部分。 嗯，所以说情感是需要经营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也就是这样。嗯，就是你得明白你希望你们之间有话可说，聊得开心，那你就要创造一些可以聊的话题和内容。 嗯，是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还有一位哈，这是一位女士。他问到的问题，他说我们结婚有一年的时间了，那我想问的是，嗯，我们两个人在婚前有那么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当时他还是我的男朋友，有过一段算是精神上的出轨吧，喜欢了另外的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呢后来离开我们这个城市了，再后来呢我又把她争取回来了，那段时间呢我是发现了，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谈恋爱谈了挺久了， 双方的父母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我们是要结婚的，所以我最后呢还是争取了他。那段时间呢，我本着不多问不多说，目的很强，就是他能够回归就好了。但是现在结婚一年了，我内心总是放不下这件事情，我特别的想知道那个女生哪里好，哪里吸引了他，为什么那段时间他会觉得那个女生比我在他那儿更重要，他甚至想抛下我们相互都已经通告了彼此的父母，已经在筹备我们的婚礼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想和那个女生在一起。后来还是那个女生放弃了他，因为那个女生要到上海去工作。于是呢，我就有几次试探，我总是想对他说能不能跟我聊一下，跟我谈一谈，可是他每次都是回避的。他要么发现我想和他谈那个女生，他就会转移话题，要不然呢，他就会说以后再说吧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我觉得他转移话题和回避是因为他还没有能够放下，这就越让我内心紧张想探究。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办呢？ 嗯，当我听完他的这个话以后，我首先想到的词就是坚持。嗯，如果就是他这样子拒绝跟你谈的时候，他说顾左右而言他，那你就跟他说不行，我不想谈那个，我就想谈这个。嗯，或者他说哎呀再说吧，将来再谈，你说不行，我想现在就谈。就是你要坚持跟他谈，那同时其实你也需要好奇他，就是到底为什么他这么不愿意跟你谈论那个女孩子。嗯，他是对你感到内疚吗？还是说他感到有羞愧感？还是说他一觉得谈起那个事情他就会难过等等等等啊。 嗯 嗯，还是关于自尊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有这些好奇，然后去跟他谈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谈。比如说你可以直接问他说，哎，我特别奇怪啊，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谈那个女孩子呢？你是担心什么什么什么吗？你就这么直接的问他。 但有的时候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问得很直接，男人还是会回避类似的话题，是不是？就像刚才肖老师所说的那样，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这个原因可能是羞愧， 嗯， 也可能是觉得我如果谈了那不又是生事儿吗？ 嗯， 是吧？ 是， 我们两个人当时就为这个人这件事儿闹得很不愉快，那我们再次重新检视起这个话题来，那我们会不会再一次闹得不愉快啊？ 是 啊，他会觉得他不能够把控你和他谈话的目的是什么。 对，是的， 是吧？ 所以说你就需要告诉他你为什么现在想要旧事重提了。 嗯， 同时你要打消他的疑虑，比如说你会问他说，哎呀，你是不是担心如果我们谈这个事情我会不高兴，我会跟你闹，我会发脾气，搞得你反而更被动了，你是不是有这个担心？那么其实这个女生就会跟他说，有可能我们谈了我确实是会生气，是会伤心，但是你要相信这个是对我们的关系有好处的。旧事重谈会让我们之间打消当初的那个疑问啊，让我们的关系更亲密。我想了解你，那我也想让你了解我，这个事情是了解我们彼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卡哈。 好，尝试一下哈，也许找一个两个人都很放松很舒服的时候，然后说说这个话题，试一试看他愿不愿意和你聊起来哈。另外有一位男生问到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已经有两年没有正式谈恋爱和女朋友了，两年前有过一个女朋友，我们分手的时候挺难受的，难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两年呢，我的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有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夜的这种关系，多一半约的都是一些陌生的人，一些不认识的女生，和这些女生呢有过这样的一些关系。那么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不会谈恋爱了。我一想要谈恋爱，我就觉得挺累的，谈恋爱还要伺候女生，要了解女生的情绪，就算现在这种短暂的关系吧，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那种假装拿你当男朋友的女生，我都觉得挺费劲的，基本上遇到这种女生我就不想再和她有更多的关系了，找个理由也就离开了。 那我就想问一下哈，我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再谈恋爱了吗？我是没有遇到喜欢的人和对的人吗？有女生对我挺好的，也有女生主动的想和我谈恋爱，也有女生对我显示出有感情，甚至想主动的约我，可是呢，我就是觉得好像不敢进入恋爱，我该怎么办呢？ 那他能够被这种一次性的情感所吸引，本身就是在预示着哈，他可能挺害怕跟一个人在情感上有亲密的，可能很害怕进入亲密的关系，所以才会用这种一次性的感情来解决他的需要哈。然后在我听到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关于吃饭的这个比喻，就是如果说你肚子一饿，你立刻就能够有那个快餐可以填哈，你随便叫一个快餐就解决了，可能慢慢的呢，你对于自己去做一道菜的兴趣就会越来越低，因为快餐太唾手可得了哈。但是自己做一个菜的话，其实是你要准备材料啊，要各种思考啊，要去经营啊，要去打开火呀、等等哈，可能你就会不愿意再付出那个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减少吃快餐，你多一些自己去亲手做一道菜，其实做菜的这个过程会让你对生命有很多深刻的体验，然后你的能力也会提升啊，然后你的那种心理上的满足，你不仅仅解决了吃的这个口欲上的满足，其实你还能解决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来到恋爱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希望让自己有能力去谈一场深刻的恋爱，可能你就要学会节制，就是节制你的那个冲动啊，那个欲望，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不要立刻叫快餐，而是你能够忍耐这个饿的感觉，让这个饿的感觉成为你的一个内在的驱动力，让你去学习如何经营一段关系，然后经营一段时间之后再来享受它的那个甘甜和美好，那这其实就慢慢的就能切断了你对那个一次性的感情的那个依赖了。 对，也听到有人曾经这样在节目里告诉我们哈，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他自己觉得蛮好的，那么不希望打破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有另外一个人走进自己真正开展一段情感关系的话，那必然自己的很多生活状态都要和另外一个人再去协调。还有的人呢，可能是比如说担心自己和对方或者说信任度是比较差一点的，比如说真的如果进入恋爱当中，那他可能会觉得如果我们的恋情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忠啊或者什么样的问题啊，该怎么样去应对。也有人呢说过比如说不太喜欢的人谈起恋爱就没有必要，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太喜欢的人谈起恋爱呢，你自己又觉得万一如果大家没有能够在一起的话，那个结果好像是很难自己去承担的。所以很多人避免麻烦就会选择一个人。 当然一个人生活也有很多好处，这是必须的哈，否则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个选择长时间的一个人生活了。但是呢，其实作为人呢，我们又是群体的动物，哪怕这个人他在享受着单身生活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孤独的哈，还是在渴望着另外的一个人能够来到生命当中。那这个时候当人们对另外一个人有渴望哈，而且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然后同时呢你又有渴望，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来满足这个渴望的时候，你就会有什么，会有虚弱感，你会觉得很无力哦，你也会觉得有挫败感，就觉得哎呀，你看怎么就不能得到一份我想要的那个感情呢？那有的人在解决这个无力和挫败感的时候，他们就会生出很多道理来，来去对抗这个无力和挫败哈，就会说哎太麻烦啦，或者说哎呀不是又不是特别深爱的，谈着也没意思，或者说哎呀两个人其实也挺不好的。其实他们是在通过这种给自己讲道理的方式来让自己逃避去面对他渴望一份感情而不得的那份无力啊、挫败啊什么的。我是这么看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问到哈，说我离婚是因为有原因，大家说好的去离婚，这个离婚不算是真正的离婚。当然离婚对我来说我是清楚的，即便不是真正的去离婚，为某些原因，那么婚就是离了，在法律上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而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再去复婚，他找了一个理由就从家里边搬出去了。当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他就对我拽过来了一句，他说我们都离婚了，你管不到我。所以啊，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两个人当时的这个离婚呢，应该说对我并不是很公平的。现在的情况是孩子扔给我了，我父亲身体还不好，我一直在照顾我父亲，对于孩子呢很难有精力顾得上，而他走了之后一分钱都不再给我，这样的话我连请人照顾我父亲或者接送孩子的这笔多余的钱都没有。我已经40岁了，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如果去复婚似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那么离了婚之后再怎么能够争取自己的一些合适的条件，能让自己下半生过得更好一点呢？ 嗯，听起来还应该先去咨询一下律师啊，关于这个抚养费的问题，可能他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 这可能他没有说缘由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那么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所谓的假离婚，但其实这个假离婚就是离婚，也就是说你办了离婚证你就是离婚了。 是，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那样的时候，因为大家说好了心知肚明，我们就是办一个离婚的手续，那这样的话也没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离婚的财产和权益，是吧？ 是， 比如说没有谈好孩子的抚养费怎么办啊，这个家庭财产该怎么分呢、啊、等等，这些可能都没有说好。这样的话就会陷入这种被动了。 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呢事情已经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那可能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找到专业的律师来帮一帮你哈，看看该怎么样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我也从他的这个留言里面听到一个关键的词，他说我已经40岁了，我后面的生活该如何，仿佛他在说着他觉得他都40岁了，在这个时候再来面对重新开始，好像觉得非常的困难哈，也有很多害怕无助等等。那其实在我看来，其实40岁还是挺年轻的。如果说在30年前哈，我们说哦，一个人好像30岁就已经是中年的不得了了哈，但是其实现在哈，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40岁的时候也相当于30年前的20多岁，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现在还仍然有很多的机会来去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来做努力，你还有机会有很多精力去学习去充电去提升。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信念，就是你要为你的孩子做一个榜样。你做好你自己，然后让孩子能够跟你学习。如果你有了这样的信念，那至于说什么样的方法呀，什么样的途径啊，你当然就是能找到的。 一位妈妈问到的问题哈，她离婚了，那么孩子呢今年是13岁，儿子，她说我离婚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孩子一直跟着我是我带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找到了一个男人，想和这个男人再婚，但是呢我儿子坚决的反对。反对的原因呢，他说主要是因为他不能认可我现在找的这位先生的状态，因为是一个加拿大人，说英语和孩子的沟通他觉得有限。其实呢这个先生呢是一个为人很热情，心地很善良，很疼爱孩子的人。我能够看中他主要是因为他对孩子很好，因为他 对于我有孩子的这件事情，应该说他能够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三观，但是我儿子却不能够接受，非要让我找一个中国男人。不知道我的儿子从哪里得到的这样的观点哈，所以现在我自己就很纠结。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吧，不尊重他不行，但是完全尊重他，他自己的想法其实并不成熟，可是非常倔强，就像是那种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小子，很难搞定。 嗯，你的儿子表面上看来是希望你找一个中国男人做他的继父哈，但是其实在深层上他是害怕如果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男人，一个爸爸把他的妈妈抢走了，他该怎么办呢？因为很明显能就是从你讲述的这个过程中能感到，其实你跟你的孩子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你也能够尊重到孩子哈，能够去跟他商量，那说明这对母子的感情是很深厚的。那这么深厚的一对母子的感情，这个时候突然间要加入一个第三者，那对于孩子来说肯定是觉得非常的害怕和愤怒的。一是害怕妈妈被这个新爸爸抢走了怎么办，以前的时候妈妈的爱100%都属于我一个人，可是现在呢妈妈的爱要分出一部分给那个新爸爸了，同时的话万一他们结婚以后再生一个孩子的话，又多一个人来分来我的爱，哇太可怕了。同时的话还有愤怒哈，一般儿子呢是会容易在妈妈身上体验到一些对女性的，就是他对女性的初体验，他觉得一个女人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呢又来了一个爸爸要把妈妈抢走了，现在我才终于意识到，哇天哪，我是你的孩子啊。原来你是会爱别的男人的，你爱我是像妈妈爱儿子一样的爱啊。 对 啊，这个太让人生气了。小孩子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很复杂的感情的，所以做妈妈的呢，你需要先能理解到孩子的这些害怕和他的这些愤怒，然后呢慢慢的来去跟他聊。 慢慢的可能还是能够做通工作的，对吧？ 一定能的，因为从他们这么好的感情基础来看。 对，妈妈和儿子之间的感情基础不错，是吧？ 是的。正是因为儿子能感到不管他怎么生气，他妈妈都是爱他的，他在妈妈这里是有安全感的，他才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表达他的反对意见呀。 所以妈妈可以先别着急一定要马上就结婚，我相信找到这位通情达理的加拿大先生也是能够理解的，是吧？ 是。 然后等孩子能做通孩子的工作了，然后再一家人舒舒服服的在一起。 是的， 还是有指望的。有什么更新的进展也欢迎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想听一听怎么样能够和孩子的交流以及后续问题。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内容。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和我们来互动。 看每一个笑容，你像个小偷，偷偷偷走我的梦。好久没有这么幸运，看见了爱。I love you， 这不是秘密，走我走过手心。哦，加了电影，加点甜蜜，做成一道彩虹。看见你正在看着我，连时针分针都忘了转动。老天保佑 keep on loving you， 那一颗心一颗一深深爱你，就这样 keep on loving you。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起，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起，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各位的收听。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夜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节目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情感问题，您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和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里了解到更多和我们能够互动的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找到我，然后可以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男生问到问题，说女朋友家是农村的，和女朋友谈恋爱在1年以前呢，我父母和他父母见过一面，一起吃过一顿饭。那时候呢，刚好是他父母到城里来，然后那段时间呢算是旅游吧，住在了一个招待所里边。我父母呢就指定说，那请他们吃一顿饭吧。但是这顿饭吃啊，可能是吃坏了。他父亲那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话多不着调，说话有点吹牛，其实什么都不是，但是还挺爱说的，假装自己什么都明白，胡说八道的那一种。他母亲呢倒是不多说话，什么都听他爸的。我父母对他父母的印象非常的不好，但是我坚持和女朋友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女朋友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既不像他爸也不像他妈，是一个自己挺有主意的妹子，和他走到现在，也开始从父母的反对、父母的挑剔，到现在父母认可说，那我们可以考虑结婚了。现在的问题呢是这样，女朋友当然提出结婚，他父母都要出席，可是我父母呢，特别不愿意见到他父母。我父母就提出，如果要结婚的话，让我单独到他们农村去摆一些酒席，请他们那边的亲戚，而我们在这边就不要请他的父母来出席了。可是这个话呢，我说给女朋友听，那她当然是非常不高兴的。她说，无论怎么样，那都是他父母，而且他还问我说，如果我们结了婚了，他父母也会有可能到城里来住一段时间，将来如果我们有孩子了，他父母也可能会和孩子在一起待一待，难免会见到我的父母，难道我的父母要一直这样看待他的父母吗？这个问题我无解，因为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看待的，而且还挺固执的，能答应我们结婚我都觉得已经是恩准了，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确实他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父母对岳父母的看法哈。嗯，那我倒觉得可能这个他的父母提出来结婚仪式上不让亲家来出现，这个确实是在我们的人情来说哈，不太能够让他女朋友接受，这也可以理解。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女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说未来他的父母也可能会来城里住啊，或者带孩子啊，是不是未来的公公婆婆都会永远这么不喜欢我的父母，我倒觉得这个问题上你需要让你的女朋友能够正视他的父母可能在有的时候，尤其是他的父亲啊，有的时候在场面上确实让人感到不是那么的舒服，这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可能也需要让他能够承认他的父亲确实有的时候说话不是特别得体哈，不是很在父亲的那个位置上，像一个小孩一样，那这一点呢就是可能会让别人感到不太舒服，也需要让他能正视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你们两个人才好在这个基础上一起来想办法来去应对这一些。因为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面浮现一个日本的电影哈，那个电影里面有那个日本的电影叫弟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哈？那个电影里面的弟弟就是像这个我们这位今天这位听众讲了他的那个未来岳父的那个样子哈，确实是在婚礼上挺难堪的 啊、哦，是吧？就是有点胡说八道不着调， 是 那样的哈。但是这个像您说的，他的女朋友也许是一份亲情。也许是出于自尊，也许是本能的要维护自己的家人。那么所以他会觉得如果你们家和我们家是这样一个感觉的话，那将来怎么办？现在婚礼都不让我爸我妈来出席，那将来我爸我妈还能不能到城里来住，能不能住在我们家，以后跟你父母还聚不聚头，碰不碰面，可能是这样的。这些事情也都是一些挺现实的事情。 是他的担心也情有可原。不过我倒觉得如果女朋友能够正视自己的父亲就是那样的一个性格哈，那可能你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来想办法来去应对这一些了。比如说在婚礼上可能对父亲要做什么要说什么要有一些提前的预案，要有一些约定。也许他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日本的电影叫弟弟。这个弟弟呢就是在婚礼上由于他说话的时候很不着调哈，就是把他的外甥女的婚礼给破坏掉了。 真的。 是的。所以可能你们两个人去看一看这个电影，然后呢找一找预案哈，可以怎么样防止这样的状况发生。 如果说他的女朋友能承认这一点，也愿意和他一起来想想办法的话，那么就不会是太别扭太难堪的这个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吧？ 是，那就不会是对抗的态度了哈。 对，就至少两个人要一块儿能想一些机灵的方法和方式，能让双方的家人相处的更舒服一点儿。 是 吧？ 是的， 也能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尴尬。 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室，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问题。有一位问到说：“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先生出轨了，当我发现之后呢，她提出的就是离婚。她说她出轨主要是因为对我们现在的婚姻已经厌恶了，她觉得我们的婚姻没有再继续下去的任何必要了。她甚至理直气壮，一点都没有觉得理亏，也没有一点点觉得愧疚。我们两个人有两个孩子，大孩子8岁，小孩子4岁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说，大孩子他愿意让他妈带，小孩子他可以给我，两个孩子都是儿子。然后他对我说，他 他和新的那个人在一起，并没有打算接受任何一个孩子。他说他父母现在岁数不大，也愿意要大孩子。大孩子呢，和他父母的感情也比较好，因为过去是他妈妈帮着看的大儿子。我现在啊，心里边就不知道该怎么能够接受这件事。首先，他错了，他出轨在先。那第二呢，我觉得他一点点都不觉得他理亏，他甚至觉得很有道理，他觉得我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头了。第三，我觉得在我们这段婚姻关系中，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什么，我尽心尽意的生孩子养孩子经营婚姻，对他父母也很好，对他也不错，在抚养孩子之余，那我还要打理家务，给他做饭熨衣服，我还有自己的一份工作，尽管我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网络当中处理自己工作的内容，但是我也为这个家里做了贡献，孩子的奶粉钱也不完全是他挣的，我也挣了不少啊。现在这样，他说出轨就出轨，说要离婚就离婚，而且他还认为我们的婚姻他早就觉得是毫无可留恋的地方了。那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我的人生呢？我现在又应该怎么办呢？ 嗯，能从这个字里行间感受到他非常的愤慨啊，而且觉得很不能理解， 嗯，还很委屈，一定 是 非常委屈的。 是的， 嗯 嗯，我想可能任何一个女人在她这个位置都觉得很委屈，嗯，因为这个丈夫听起来是一个蛮不负责任的人，嗯，他可以理直气壮的这样说哈，好像也会让人感到他的道德感也不高哈，嗯，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如此坚持的想要离婚，恐怕你也没有什么，你也拿他没有办法。 对，拿这样的人是真没办法。 嗯、是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用道德感呐、啊、什么羞耻感呐、啊、内疚啊、责任呐、啊、这些东西去跟他谈， 对， 因为他 他没有， 对， 他 有米不进， 对，他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羞耻感，对，他可能就是那种。嗯，不知道你是不是早就发现过，嗯，那么毕竟你和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大儿子都八岁了，这大概估计生活也有十年左右的夫妻了吧，至少、 嗯、是的， 那么认识大概也怎么也得十年了吧，就是十年不知道你是不是认识这么一个人， 嗯、 比如说他的自私，他只为自己考虑，他甚至这个都考虑到了，他如果要再婚的话，他连孩子都不会在他身边、嗯、那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呢、 嗯、 你的孩子的爸爸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是，我也在想、哦、他可能不是现在才这样哈。 对， 那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哈，为今之计，那就只有说，在你们离婚的时候，因为他是过错方，可能可以在财产的分割上，你可以多占一些优势哈，而且你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哈，因为你要考虑到后面给孩子的那个养育哈，你要给他一个好的条件，所以那你就只有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多争取一些吧。 嗯。对，这样的话你可能对自己至少在物质生活上有一个保障吧， 嗯， 是吧，既然他是有过错那一方，不行的话大家现在就诉诸法律嘛，是吧、 嗯、 多为自己争取一些权益，争取一些财产，这是目前来说最实际的。至于心里面可能要一段时间才去消化你的两个孩子之父，你的这个即将要成为前夫的男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是，嗯，可能你需要花蛮长的时间来去慢慢的消化这个愤怒，这些的委屈，以及尤其是不公平。 嗯 嗯，他怎么可以如此的对待你哈？那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对父亲的怨恨转移到孩子身上哈。嗯，因为其实你们的孩子也蛮受苦的。 嗯，对。嗯，好，一位男生问到问题哈，说带女朋友到我家里去。我爸我妈呢和女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妈就问了女朋友的一些生活细节，然后就很敏锐的能感受到我的女朋友是一个在家里边不做家务也不会做家务的人。我妈呢当时就对我女朋友说了一些话，嗯，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女孩子还是会懂得做一些家务，懂得照料生活。毕竟将来要在一起生活的话，家务不可能事事委托别人去做。我女朋友出来以后呢，就对我说她有点不高兴，她听得出来她妈话里话外的意思了。她说自己的妈也都没要求过自己会做家务。我当时呢也对她说，我说我妈并没有恶意，我也在旁边听着呢，我妈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为这个，女朋友就跟我开始不高兴了。她是比较娇惯一些，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她的。其实我并不要求女生去做所有的家务，但是我也同意我妈说的，女生还是应该会做一点家务。过去我妈嫁给我爸的时候，据说也是什么都不大会做的，但是慢慢的自己也就学会做了。而且我妈呢还是属于有生活情趣，家里有我妈在，总是会有好吃的东西，家里也会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就这些，我和女朋友交流之后，女朋友和我就开始不高兴了。我就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三观不合？这一点对未来的婚姻有多大的影响？我该怎么说我女朋友才能接受我妈的观点呢？ 我有一点无语因为这个妈妈呀，她可以允许自己在结婚之前不会做家务，可是却不能允许她的未来媳妇结婚之前不会做家务哈。可是这个做儿子的呢，他可以如此坚定地说，哎，我妈妈结婚之前也不会做家务，可是他却不能够接受他老婆结婚之前不会做家务哈。你们这对母子是在唱一出什么样的双簧呢？ 哎，这么说也是的啊、哦嗯。那比如说他妈妈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这个还是要学习做一点家务？那个大概还是想让女孩子有这样的一些观点，或者说生怕这个女孩进入了婚姻以后也依然是什么都不做，是不是有这个担心，对吧？ 嗯，可是她自己也不是结了婚以后就什么都不做呀她结了婚以后慢慢的她就学会做家务了哈。为什么她会认为她的媳妇结婚以后就学不会呢？所以其实是你们这对恋人的事情哈，你们两个人没有去讨论和解决，然后呢却拉一个妈妈在中间搅和，把你们的关系搅和的好像充满矛盾哈，以至于让这个儿子都开始怀疑这个女朋友是不是不适合他们俩结婚呢、能到那么严重的程度。这是需要你们两个人警醒的，就是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是需要留在你们两个人之间来去讨论和解决的哈。不要牵涉到双方的任何一方父母，让他们来帮你们解决，否则的话呢可能会越帮越乱呐、 所以是不是没有见这个自己爸妈的时候，可能男生都没有意识到说女生不做家务这件事情变成了两个人之间将要发生的一个大的矛盾哈，可能是经过妈妈的提醒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他们真觉得在未来在一起这是一个问题的话，应该两个人来探讨我们该怎么去解决，是吧？ 是， 很有可能女朋友生气也是因为这个比较生气。 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哈，这位男朋友，就是你需要警醒一件事情，就是似乎你本来觉得你女朋友不会做家务，这不是个问题，你觉得她很可爱。可是当你妈妈说那是个问题以后，你也立刻认为那是问题了。那这是有一个未来你们的婚姻关系的隐患呢、一个不定时炸弹，就是有可能你们俩小日子过得你觉得都还是蛮舒服的，可是呢你的妈妈提出来说这是个问题，本来你也觉得那不是问题，可是你立刻又变成真的是问题了，然后你就开始去跟你老婆吵架啊，那这个还蛮严重的哈，这是一个隐患，你需要在婚前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给看清楚，然后呢能够自己去解决你的关系里面的一些问题哈，不要让你的妈妈来帮你解决。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位丈夫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夫妻关系就变得很淡了，而且问了一下周围的人，很多人家在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关系都变得不如以前那么好了，老婆呢一心一意的 放在了孩子身上，确实对自己的关照少了。有的时候啊，自己也觉得挺失落的，该怎么办呢？ 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嗯，我想起我前些天不是在做一个出轨心理学的课嘛，哈， 嗯， 我也在课里面提醒所有的年轻的夫妇，就是在有孩子以后呢，女性有可能会沉迷于照顾孩子， 嗯， 这是有生理的因素，也有心理的因素的。心理的因素呢，是关于有一些女性会通过照顾孩子来补偿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被照顾的那个缺失， 嗯， 所以她就会沉迷于照顾孩子。那这个时候丈夫感到自己被忽略了，然后夫妻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几乎没有了，甚至是，嗯，反正就是很少哈。 对， 那他会觉得被忽略，很失落。在这个时候丈夫一定要能够克服心理障碍，去跟你的妻子谈一谈。 嗯， 有一些男人会不好意思跟妻子谈的，他会担心如果去谈的话，他会不会 跟孩子争宠， 对，会不会觉得我跟孩子争宠啊， 嗯， 他会不会指责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照顾孩子这么累你不帮我，你还要指责我，你还要求我， 嗯， 有一些女人就是会这样指责他的。 对对， 嗯，那么男人就一定要能够告诉你的妻子说，我来跟你谈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嗯 啊，我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两个人的需要都不能被满足，有一天我们的关系出现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到底是爱孩子还是在害孩子呢？ 对， 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防患于未然哈，把它提前解决掉。其实这是为你们关系好的。 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夫妻双方有一方特别是男士啊，有这种委屈，嗯，已经意识到了，那你是要这个出手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的， 是吧？是要有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有沟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是的，嗯，而且你一定要认识到，那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们的孩子能得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好，其实对孩子的成长也是越好的。你一定要能够这样跟妻子去解释。 嗯，但是确实是有很多女性，当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她们就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她是觉得孩子不得不占用我大部分的精力和我的感情， 嗯， 因为我得时时刻刻关注我的孩子。那么作为我先生来说，他是个成年人啊，对吧？他其实我对他关心的少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此刻又没有外遇，我只是对孩子关心的更多一点。那么小的小孩子，我当然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了。而且你知道带一个孩子有多累吗？我从早到晚辛辛苦苦地盯着这个孩子，我甚至连一个觉都没法好好睡。你还怎么样能让我把注意力还要放在你身上，还要跟你甜言蜜语亲亲热热，我哪有这个精力啊。 嗯，我觉得你简直就说出了我当初孩子小的时候我的心声呀。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嗯， 但是呢其实我同时也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的阶段，非常的时期。 嗯， 可能做妈妈的就是到时候你会承受精神心理情感还有身体上的多重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你其实也需要丈夫的帮助。所以呢一方面丈夫需要去主动沟通，那其实妻子也是需要做一些事情的。 嗯， 一方面的话呢，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要一边承受着这么多的压力，一边也要挣扎着去给你的丈夫一些关注。 嗯， 你要能明白孩子小的时候给你的身体啊精神带来的这压力其实是暂时的。 嗯， 等他稍微长大了以后，你会重新需要你的丈夫的，而且你会非常需要他。那你不能说你的丈夫就像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来，你不需要他就走。他不是那样的哈，所以你需要为一年以后你对他的需要来做些什么啊，因为那时候你会需要他。另外的话，其实你也需要培养你的丈夫的那种责任感。 嗯， 你要不断地跟他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很需要我的陪伴，但是我真的很辛苦，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你也跟我一起来去照顾孩子。嗯，如果你能帮我分担一些压力，分担一些家务，帮我帮忙的话，我就会有一些空余的时间精力来陪你，来跟你聊天。 嗯， 诶，那么其实丈夫就会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他会在陪你帮你的过程当中收获你对他的感激。 也收获他自己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他会觉得，我是一个真棒的男人呐！我在帮我老婆做这么多，我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同时，他还跟孩子培养了感情，所以其实两个人都需要齐心协力，一起来度过这个阶段的。 比较忌讳的是，有一些女性在她们当了妈妈之后，那她们会觉得孩子只有我照顾才是最好的、最对的。你要这个插手照顾孩子，你就是添乱。真的有这样的妈妈吗？ 很多。 很多这样的妈妈，对，奶瓶你都洗不干净啊！这个你给孩子换尿布都我都不放心，你还是到一边待着去吧，要不你去那屋睡吧。 是的，是，所以他们就需要自己承担自己的这个恶果。因为他们经常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拒绝丈夫的帮助，一方面又责怪丈夫不帮他，让他那么辛苦。 对， 就是好事坏事都让他说了啊。 对对，所以有了孩子之后，还是要考虑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要往远看一点。 是的，是的， 要往远看一点。像肖老师说的，那以后还是需要你的丈夫和你亲亲热热的。 是的，最多一年。真的，孩子在一岁之内的时候，你简直觉得眼睛里面看不见孩子之外的任何人。但是其实等他一岁，他会走路了，你会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孩子是另一个人。他离开你了，他会走路了，然后你就会重新需要你的丈夫。可是在前面的一年里面，你都没有铺垫。 对，你可能让丈夫已经委屈巴巴的离你越来越远了。 是，到那个时候你再来责怪他，那也是对他不公平的。 对，好，谢谢肖老师的提醒。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添加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中。今天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这边黑夜